第一季和第二季的动画背景设定在一所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传统高中伊乃木坂学院，因为入读的学生人数骤减，所以正在面临着废校的危机。其中有九名少女想到了一条妙计，成为偶像。只要他们成为偶像，学校的名气便会增加，而入读的学生人数也会上升。就这样，九位个性鲜明的少女决定一起努力成为偶像，希望可以凭借偶像的名气增加生源，来挽救自己所喜爱的校园。而这九位校园偶像少女各有特色，她们不一定是最完美的女孩，但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女孩，性格特点十分鲜明，就像是我们身边的邻家女孩，很有真实感。因为作品带有强烈的偶像元素风格，里面的歌曲也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成为了二次元圈里十分风靡的作品。那么今天啊，小美就给大家介绍几支人气歌曲。 Start Dash 歌曲的三人版，由 Muse 二年级组高坂穗乃果、南小鸟和原田海卫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单曲 CD 当中。九人版由 Muse 全员演唱，收入在同年的单曲 CD 当中。这首曲子也是动画 Love Live 第一句的插曲之一。在写 Start Dash 的时候，填词人坦言自己想起了以前观看一场演唱会的时候只有五个观众的情景，所以做这首歌的歌词时，脑海中也经常浮现那时的悲惨情况。但是实际创作时，他则是希望通过歌词将只要已经站上了舞台就必须要做下去，即使一个人都没有也要继续唱下去的想法传达出来。No Band Girls 收录于 TV 动画 Love Live 的第三张音乐专辑当中，同时为动画第一季的第十一话插曲。在动画当中，这段剧情是 Muse 九人于校内举行的一个大型演唱会，只能在天台举行。而演唱会的前一晚，穗乃果雨中跑步，结果第二天发烧，加上演唱会当天雨还没有停，结果唱完 No Band Girls 之后晕倒，也因此决定退出了第一次 Love Live 比赛。 Snowhalation。 Snowhalation 是单曲的同名主打歌，在动画 Love Live 第二集第九话作为 Muse 的地区决赛比赛歌曲出现，官方 Remix 版本于2014年8月27号发行。 Snowhalation 是为了庆祝2010年的西方圣诞节而推出的圣诞企划歌曲，是首张以 Muse 名义发售的单曲。为了配合西方圣诞节的浪漫气氛，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曲主题是恋爱。在决定感情基调到底是为了追求恋人而执着的恋爱之情，还是藏在心中的默默暗恋苦闷之情，作词人经过了一番长久的思考，最终还是决定以苦闷之感作为主题。有些苦闷，有些难受，又有些心跳不已。 Snowhalation 这一标题本身想要表达的，与其说是九人开始恋爱时的悸动，不如说是尚未察觉到的恋爱之际的迷茫。九位女孩的情绪就像纷纷扬扬的白雪，凄美而忧伤，表达出女孩们心中那份淡淡的苦涩。在动画 Love Live 当中，东条希提议在地区决赛当中献唱恋歌，并且以此为目的开始创作。在创作的过程中，同为 Muse 的成员西木野真姬对此提出了疑问，后来绚濑惠里为其解惑。希望的并非情歌，而是希望九人一起创作出编织了每个人情感，凝聚了每个人力量，只属于九个人的歌曲。释怀了的真姬明白了希的意图，然后继续参与创作，最后大家一起创作出了这首 Snowhalation。Wonderful Rush， Wonderful Rush 是 Muse 的第五张单曲，发行于2012年。这首单曲是 Love Live 没有动画化之前的最后一首单曲，所以这首歌在编曲和作词上都尽可能的想表现出 Muse 被更多人所熟知的激动，以及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独一无二的想要向更高更大的舞台进军的 Muse。作词人说，这首歌想要表现出还没有变成大家的 Muse 之前的只属于我们自己的 Muse， 虽然这之后马上就要被许多人知道，但是还未到来的前一瞬也可谓是美妙的时光。 满怀爱意接近中。满怀爱意接近中是 Muse 的第四枚单曲，发售于2012年2月15号，高版碎奶果是 Center。 这首主打曲也是 Muse 的头号甜歌。比起主曲呢，比较多的人知道的是动画当中多次出现的爱上你万岁，而在 Love Live 中的歌曲服装影响也比较大。这首歌里面九人的女仆装扮也让很多手办的厂商和同人作品引用。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欢迎大家加入。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秒懂二次元环节，我们稍后回来。

为了写出预选赛新歌，分成了以小鸟为首负责服装设计的鸟、果、花三人，以甄姬为首负责作曲的姬、慧、妮三人，还有以海爷为首负责作词的海、林、西三人，共三组行动，值得一看。喜欢你万岁，喜欢你万岁是 Muse 的第四枚单曲 CW 曲，也是总人气高于主曲的一首。算上动画当中的版本和原曲，这个曲子共有三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是粉丝心中的神曲了。收录于 Love Live 发行的第四张单曲专辑《满怀爱意接近你》。在动画当中，这个曲子分别出现在第一季的第一集和第二季的第13集。 悲しいなら吹き飛ばそうよ。笑えたら変わる景色、晴れ間が待つ。不安でも幸せと繋がる道が見えてきたよな。 想在辉夜城起舞，想在辉夜城起舞，发行于2013年2月6号，收录于 TV 动画 Love Live 的异地专辑《终将听到青春的声音》当中，是 Love Live 系列当中少见的因演唱会一举成名的歌曲。曲风上有一点上个世纪的风格，但是编舞却有一种浓浓的和风。 我们的 life 与你的 life， 我们的 life 与你的 life 是 Muse 的第一张单曲，发行于2010年，定位是 Love Life 企划的第一首歌曲，必须要用这首歌来凸显一下企划的存在感。再加上我们的 Live 与你的 Life 的创作是第一次为偶像团队演唱的歌曲填词，填词人也是费了一番心思，他在创作的时候用了比较多的我们之类的词汇，而且为了抓住用词时的一些微妙语感重写了很多遍，并且在修改的时候也会根据 MV 的制作去配合调整歌词，像这样根据 MV 进行创作也给创作带来了新鲜的感觉。在动画 Love Live 当中，这首曲子是 Muse 集齐九人之后一起创作并且演出的第一首歌曲。 下色笑容一二 jump， 下色笑容一二 jump 是 Muse 发行的第三张单曲专辑，于2011年发售。作为以夏天为背景的歌曲，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采用了常用的沙滩还有泳衣题材，而作词人在进行填词的时候则抱着一种想要跳起来的心情，而且相信会给人一种想要一跃而起的冲动。从整体上来说，这首歌想表达的就是到了夏天，少女们飞升而起，想展现自我的情感。Love Live 把情节、人设、视觉效果以及音乐融合在一起，让它成为了一部出类拔萃的作品。尽管也存在着一些瑕疵，但是 Love Live 一直都很精彩。它通过简单而又巧妙的讲述，让校园偶像的故事提升到了一个艺术的高度。被称为高达之父的日本动画导演富野由悠季在一场关于作品的活动之后盛赞 Love Live，并且对于碎奶果的努力姿态表示非常的感动。他觉得这部作品把动画的娱乐精神完全表现出来了。而作为企划的一环， Love Live 从作画到剧情都维持着惊人的高水准，而且和其他跨媒体系列作品做出了完美的结合，这一点也为业界导入了全新的经营手法。好的，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如果您听节目看节目感到开心的话，也不妨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官方直播账号，也非常欢迎大家来佩戴我们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加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将邀请众多的二次元圈里大咖做客节目。除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收听渠道之外，我们在新浪微博和 B 站都有官方账号，大家可以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直播还有视频回放了。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左小美，明天晚上8点我们不见不散。